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十集。太傅齐太傅无语凝噎，拽回手，转头不再看沈泽川。他被幽禁在此20年里，疯疯癫癫，恨遍了外边所有人，今夜却要说服自己不要恨仇人之子。齐太傅声音凄怨： 如今我又能杀谁呀？ 雪落无声，院中乌鸦飞离枝头，殿内破帘随风而动。齐太傅颤巍巍地爬起身，踉跄着抬高双臂，悲怆欲绝。 天下大局已定，成王败寇，殿下贤明从此反腐，你我皆是那遗臭万年的乱臣贼子，我杀谁？我杀了这昏聩无言的老天爷！20年前，殿下在此血溅三尺，我们做错了什么，逼得皇上这样赶尽杀绝？ 齐太傅涕泗滂沱，颤声跪在殿门口，用头不住地磕碰着地面。 现在杀了我吧！ 雪夜凄寒，空荡古刹，无人回应。齐太傅这般跪着，像是那衰落残破的佛像，被碎絮似的白雪覆盖，沉寂在这灯火辉煌的去毒深夜。半个时辰后，吉刚搀扶着齐太傅，三人围坐在香案前。吉刚抄起袖： 今夜许多事情皆因我而起，借此机会我便说个痛快。太傅，川儿出生沈氏，是沈魏庶出的第八子。8年前，建兴王府内嫡庶派系势如水火，建兴世子沈周济博得恩眷，便将庶出兄弟分派出府。川儿7岁，发回端州充兵不成，住在别院由他母亲的侍女教养。可那女子贪财好奢，时常克扣孩子的口粮，娉婷正与她母亲有些交情，得知此事，便要我把川儿带回去，由我们好生养。 沈巍本是家族庶出，幼年受的许多不平，后来都给了他儿子，可笑他自己偏爱嫡出，却又耗尽女色，生了这么一堆，真是造孽。 我们屡次修书寄往王府，但沈巍始终未曾回信。太傅，你看这去毒八大家，即便是庶子，也从未听闻过这样弃之不顾的事情。川儿便这样糊里糊涂地跟了我们。那会儿木儿15岁，见得了弟弟，欢喜得很。从此我们一家四口便在端州落户，为了上军户皇册，还费了好些功夫。 你负罪出多，想要入户自是困难。殿下当时例行皇册寄户，为的就是抑制流寇，严防民乱。 我明白的。太傅，我离开后去毒又发生了什么？太子殿下怎么会落得那个境地？ 你离开后，姬无凡便失了帝心，潘如贵服侍皇后深得恩宠，出任司隶兼秉笔，锦衣卫因此衰落，12所名存实亡。姬无凡死后，姬雷独挑大梁， 从此东厂变成了锦衣卫的干爹，不再与东宫来往。再后来，皇上病起，突然开始常卧龙榻，朝中琐事便交给了内阁与东宫打理。谁知华家仗着皇后圣宠，在朝中安插了诸多无能之辈，只是六部行贿之风死灰复燃，外戚之患已经成事。太子殿下多次上奏，却不想潘如贵凭靠披红职权与皇后把持政务，殿下的折子根本递不到御前。不仅如此，皇上病后，皇后便杜绝了内阁与东宫的请安。 也任误国，若是早知潘如贵有这等野心，当初便不该让父亲刀下留人。 杀了一个潘如贵，还会有潘如喜、潘如意？后宫干政，外戚倾野。吉刚，你不明白，这都是八大家根深蒂固的弊病。只要驱逐八大家不除，此事便会周而复始。皇后久居大内，如何能操纵朝事？全凭华家久居威势啊！当日即便皇后不姓华，换作八大家中别的姓氏，这事也会发生。 可是 沈泽川忍不住问， 太子殿下不是中宫嫡出吗？ 不是，殿下的生母乃是宫中嫔妃，皇后膝下无子，不曾生育过。但是殿下是皇后抱在宫中亲自抚养的。常言道，虎毒不食子，天家无父子啊。 殿内又静了下去，纪刚呼出口寒气，瑟声说， 因我许久无事，只是父亲失了底心，若非如此，殿下也万不会到此地。 我本以为有纪无凡与你在先，纪雷不会倒戈相向，谁知他…… 太傅有所不知，春儿也不知，我父亲纪无凡是先帝的国命之交，还是锦衣卫指挥使。可是父亲发妻早亡，又无续弦的打算，于是抱养了三个儿子。除了我与纪雷之外，还有个大哥。大哥因不堪诏狱恶事，早年离都，去了天妃阙当兵。我和纪雷效命锦衣卫，一同在父亲身边孝敬。这一套纪家拳、纪家刀，都是父亲教的。后来因着许多事情，父亲认为纪雷心术不正，有阿谀奉迎之嫌，故而只把纪家心法传给了我。可想这一传，我们兄弟便彻底离心离德。父亲死后，纪雷便扫清麾下，旧人多外放，锦衣卫也不是从前的锦衣卫了。 这便是命数，东宫辽叔齐心协力，却仍旧没能保住殿下。皇上疑心殿下谋反，可是去都八大营全要，本就皆由八大家出人。锦衣卫查到了谋反文书，咬定是殿下所为。我们的人入了诏狱，死了许多， 忍不住刑罚的便松了口。皇上病中勃然大怒，又听信潘如贵谗言，殿下无路可退。 他满面泪痕，又似疯癫起来。 殿下身处此地，无路可退呀，何不杀了我？怎叫我一人残喘至今？活着这一般痛不欲生，我却迟迟不曾奔赴黄泉。 他骤然盯向沈泽川，语调愈狂。 我不甘心，多年布局功亏一篑，东宫辽朔死伤无数，殿下冤屈尚未昭雪，我不甘心。 他再次拖住沈泽川的手臂。 恨你这样年轻，你还有机会。 太傅， 纪刚起身欲拦，齐太傅紧紧攥着沈泽川。 你能保他一时？你能保他一世吗？今日我谅你慈父之心，不恨他，不怨他，可你能叫天下人都这般想吗？只要他姓沈，便有的是人要杀他。功夫武艺傍了身，便真的能高枕无忧吗？纪刚，你父亲是何等的武学高手，最终不是仍旧落得个寂寥病死？在这曲都，在这权朝更迭之中，五行杀人最为致命，你怎么忍心让他这样赤条条地面对豺狼虎豹？ 纪刚握拳不语。齐太傅拽着沈泽川，却跪下了双膝。他看着沈泽川，颤声哽咽： 我乃豫州齐惠莲，你不认得我，我说与你听，我是永历十五年的三员榜首，大周开国至今连中三员者不过五人，我是东宫辽朔又任吏部尚书兼内阁次辅，我教过太子，我如今教你，我把此生所学全部交于你，好不好？ 沈泽川盯着齐太傅的双眸，他超乎寻常的镇定，在那短暂的沉默后，砰地跪在地上，给齐太傅三叩响头。 先生授我以诗书，我为先生杀苏丑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 喜马拉雅的听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袁国庆，很高兴在多人有声剧《将进酒》中为齐惠莲这个角色配音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请多多支持，点击订阅关注，分享一条龙吧。